呀呀，军归来呀呀，军归来呀呀，戴笠襟沧海呀，戴月襟悲欢，新房卷纸帆，军衣尘满面，污泥满身，好个白发迷途人。今日归来不晚，彩霞灼满天，明月做烛台。 江上明月，谁听江声浩荡。